风吹不散，回忆袅袅如梦到天明。春雨如丝过期，相思情连绵至今。云霄滴水无一处，草长莺飞融融春意。针线轻拨歌一曲，唱破过为就此道别离。 吹，再潦倒，终是不得。